轉播權咧就開放咗啦，咁因此奧運東奧本身已經係掀起一片嘅熱潮啦。咁啊，殘奧咧就承接住呢一股嘅熱潮咧，係繼續喺即係我哋社區之中咧，亦都係繼續燒落去。咁好多人咧都比以前更加關注即係殘奧呢啲嘅比賽嘅嚇。即係我覺得嗰個關注度係比以前多好多。雖然以前可能某啲界別嘅成績可能比今年更加好添，咁但係咧。當時即係未必引起即係社會咁多人去關注呢樣嘢，咁反而今次咧雖然獎牌唔係話真係太多啦，咁但係成績我哋都覺得好好嘅，因為有好多都創咗即係以前最未有嘅一個成績啦， 係啊， 咁因此咧就我諗大家都全港嘅人都好戥佢哋開心咯。 係啊，咁其實有啲運動員咧都接受訪問嘅時候講翻咧，能夠咧係直播佢哋嘅賽事咧喺香港電視台上面直播咧，佢哋好開心啊， 係啊，未試過有嘅其實。以前好似 系啊，咁亦都为佢哋嘅士气咧，系大大咁系加强咗噶。咁所以咧，呢个咧亦都系对佢哋嚟讲好重要嘅一个项目啦。 系啊， 咁好啦，睇翻咧就而家嘅即系港队攞到一个好成绩啦。咁之后又点样可以继续支援呢啲嘅残疾运动员，让佢哋有更加好嘅成绩咧？咁睇翻咧就一啲嘅一啲政策文件啦。咁其实政府喺残疾运动员方面嘅支援咧，其实过去嗰几年咧都系有增加到嘅吓。有啲数字就显示咧，就系政府2017-18年度咧，讲紧系支援残疾运动员，系开支系大约3800万，去到咧2020-21年度咧，就系差不多系倍增啦，系去到咧差不多系6400万噶。咁啊，呢啲嘅钱咧系用喺为即系残疾运动员提供各项嘅支援方面啦吓。咁而另一方面咧就系、是、不过咧就硬地滚球嘅选手咧阿梁玉荣啦，咁啊翻到嚟香港啦，咁啊接受传媒嘅采访，咁就讲到一个问题咧，咁都值得大家关注嘅。 系 咁就讲紧嗰个奖金嘅差异吓。咁因为咧就而家咧就系、是、佢哋攞到奖牌啦吓，残疾运动员咁就会由恒基咧去到提供一啲嘅奖金俾佢哋，咁系讲紧咧就系银牌咧就攞到40万吓，铜牌就20万，呢啲系个人嘅一啲奖金。对制方面咧，银牌攞到80万，咁就呢个情况啦。咁但系咧对比起健全嘅运动员，譬如话咧佢哋健全运动员嘅奖金吓金牌嘅话咧系500万，咁相比起残奥个人金牌80万啫，咁好似。直头系六分一左右嘅一个数字，咁点解会有咁嘅情况出现咧？系咪可以再争取吓、即系让残疾运动员赢到奖牌之后，佢哋嘅奖金可以同健全运动员，即系就算唔睇齐都好，起码都系比较接近一啲啊？ 系啊，我谂呢一个嘅争论咧，不嬲都存在嘅吓、即系有残奥以嚟都有好多唔同方面嘅人咧，都话点解嗰个资助啦，或者系个奖金方面咧，系即系残疾人士同埋健全人士嘅建议系差咁远嘅咧？ 资助我都不如我都讲埋资助方面啦。嗱，而家政府系透过体育学院啦，去到资助无论系健全又好、残疾又好嘅精英运动员啦。咁、但系咧就两边嗰个嘅资助额咧都系争紧一啲距离噶。咁、譬如话系健全运动员啦，佢哋得到嘅资助额咧就由4200去到咧40000几蚊不等， 系 即系话咧一个喺奥运会攞到奖牌嘅运动员咧，系佢哋系可以透过体院咧攞到40000几蚊嘅直接资助。咁、但系如果系残疾运动员嘅话咧，咁虽然咧同样准则都系攞到奖牌，攞到最高嘅资助啦。咁但系讲紧嗰个最高资助都系讲紧27000啫。咁变咗就真系争咗一橛啦吓。咁点样理解呢个差距？ 系啊，虽然我哋见到残疾运动。過去嗰幾年，頭先你都講咗啲數字咧，政府嗰個資助咧係增加咗唔少嘅嚇。咁但係同時咧，政府對或者體院啊，或者各界人士咧，即係對健全嘅運動員咧嗰、那個資助，亦都過去嗰幾年咧，亦都增加咗唔少。咁、因此就兩邊都水漲船高。咁因此嗰個差別咧，都仍然係即係係存在喺度嘅嚇。咁就要真係去翻，咁我哋大家可以傾一傾啦呢個問題。即係究竟嗰、那個基本個哲學係點樣啦？即係究竟係唔係健全嘅運動本身係應該政府多啲資助，或者社會上係多啲資助，抑或其實係殘疾嘅反而要更加資助多啲咧？咁、呢個大家可以議論一下嘅。 我哋稍後再詳細咁傾啦。而家先去一節嘅新聞追蹤先，翻嚟咧同一啲嘅運動員傾下偈嚇。 今日 新闻追踪。 2021年9月6日朝早10点，粤港澳三地警方采取反三合会联合行动，本港警方拘捕超过2300人，年龄介乎11至84岁，其中警方亦瓦解了两个本地收受非法外围赌注集团，检获超过36亿元的投注纪录，创近10年新高。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總警司王維： 我哋唔排除會唔會因為疫情嘅關係，而家仲係未通到關啦，即係未去到澳門啊、未成，而因而咁樣推高咗投注嗰個記錄同埋個趨勢咧，咁我哋唔排除呢個可能性。 10:09，立法會有關劏房租務管制條例嘅法案委員會最後一次會議，有議員關注租金加幅上限太高。郭伟强： 点样去保障已经是弱势、议价能力低同埋挨紧贵租、低收入的劏房户呢？15-10已经是最卑微的要求。 运输及房屋局副局长苏伟文： 如果是过分地将嗰个嘅加幅咧系压到系一个比较低的情况底下咧，可能会减低咗呢一个分间单位的供应，从而对个劏房的租户嚟讲可能更加不利嘅。 11点。政府今日起增设3间服务中心，为需要补交或者更正资料申领消费券的市民办理重新登记手续。市民冯太： 好方便，同埋我觉得做唔到收唔到唔紧要，政府肯做一啲动作去补救翻一啲，我觉得已经好好噶啦。 本港新增2宗新冠病毒输入个案，患者分别由印尼同美国抵港，佢哋都已经接种2剂疫苗。 自由風，自由風啊！討論緊係殘奧會咧，港隊嘅成績啊！大家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楊立門啊，呢個時候都請嚟一啲運動員同我哋傾下咯。咁啊，電話旁邊請嚟香港硬地滾球隊嘅代表梁玉榮啊，梁玉榮你好， 你好 梁玉榮， 你好。 先恭喜你啦！嚇，自己係個人賽就攞到銅牌，咁同埋即係雙人賽咧就攞到銀牌啦。先恭喜你先， 最多獎牌攞得。 點樣總結自己個成績啊？ 其實喺今屆殘奧攞到2面獎牌，其實都好開心啦。因為對上一次係2004年啊，可以攞到喺一個殘奧攞到2個獎牌，都隔咗成17年啦，所以可以再一次可以喺。在一个残奥会上面攞到2個奖牌，所以个心情是很开心、很兴奋啦。 你今次咧就以大师兄的身份啦，你自己是参与了5届的残奥啦，以大师兄的身份咧就是带领硬地滚球队咧就参赛啦。你觉得做不做到一个即系世代交接的一个方法？ 因为其实即系香港其实都比较少运少人去參加運動啦，因為多數啲小朋友都諗住去讀書，都冇諗住咁快話會想去玩運動啦，所以有啲難去揾到人去接班咁樣啦。咁都直接因為今次有香港有直播啦，有殘奧直播啦，咁可以俾到好多唔同嘅傷殘團體都有呢個運動玩啦，就可以透過電視去見到我哋，哇！有咁好嘅成績，原來都可以有咁好嘅期望，可以去。做到想做嘅嘢，所以就即系透过电视就可以多啲人知道啦。 我想问一下咧，你即系好难得，你可以真系参加咗5届嘅残奥吓，即系我谂真系好少人可以做到呢个纪录噶。咁你睇翻过去嗰10-20年，你睇翻今日咁样，咁你觉得一路走嚟，你有啲咩感想咧？即系比起你最一次即系参加残奥嘅时候，同埋今日，你觉得无论呢个运动本身嗰个性质啊，或者你自己嗰个嘅成长啊，呢有冇啲嘢同大家分享一下咧？ 其实我2004年第一次参加亚典残奥会啦，其实我第一次去就，因为其实硬地滚球呢个项目就其实就系啱啱开始发展噶，其实就冇乜多国家去参加啦，咁就第一次去参加咧，其实就即系抱着一个唔会攞到奖，可能见识下世面嘅嘢去参加比赛啦，咁就好彩就即系。攞到2面嘅單打金牌同埋雙人嘅金牌啦，咁再之後再參加嗰幾次，其實就開始好多國家出翻嚟玩啦，就好多好多啲人就又後生啦，啲智慧又好嘅，我哋諗啲嘢係啦，咁就即係會開始有難打咗啦。 係 嗰陣時2008年開始打，仲諗過其實我都自己幾勁啦，都唔需要練咁多集啦，去就咁去打比賽就得啦。 其實唔係真係唔係咁樣嘅，真係要付出好多時間、好多心血，要去努力去訓練，先可以有到最後咁嘅成果。 咁你真係好犀利，即係對手多咗又強咗，你都仍然保持住你嘅優勢。今屆都證明咗你真係可以勝出，繼續。 系啊， 好嘢。 咁点样吸引多啲轮椅朋友去到参与呢个运动呢？ 其实都系要靠好多地方去宣传，有玩运动对大家有咩好处啊，有咩益处啊，或者玩运动系咪会可以做一个叫做职业啊？咁样可能第时可能有个生活无担忧咁样去。为你自己的梦想去进发咯。 咁边个变咗呢个就同咧呢个残疾运动员嗰个待遇好有关系咯。我记得你即系我哋头先都有引述啦。咁你翻嚟香港嗰时都同传媒讲咧，咁就希望奖金方面咧都会唔会可以同健全运动员嘅奖金可以拉近一啲啊？咁呢啲系咪呢啲嘅待遇问题令到残疾运动员冇办法全身去专注嗰项运动啊？ 其实真系要多谢政府啦、体育学院啦。咁喺2007年咧就俾咗一个全职嘅训练，2017年俾咗一个全职嘅训练，我哋可以投身去想我哋玩呢个运动啦。系啦，咁就有咗呢一个全职嘅运动咧，就可以真系有少少系唔需要去担忧。我嘅薪金嘅问题，我之前系要翻份工，跟住放咗工先夜晚先再去练习，就令到可能就冇得可能再放多啲时间落去想练好啲习啦，系啦，咁就即系你讲到就话嗰、那个待遇之后咧，因为其实呢一届就系我第一次成为全职运动员去参加残奥会啦，系啦，咁我都觉得其实我哋都付出了很多时间很多心血，都很想在这个残奥会度拿到好的成绩。那么刚刚可能我们未打之前，可能健全那班运动员就去参加完比赛，见他们拿到成绩，那个兴奋度我们都可以希望可以带落到去这届残奥会度的。不过可能就看到有一些那个奖金那个待遇就有少少距离跟我们，所以可能会望落去都有些唔系咁舒服咯，我哋会系。 咁嗰、那个资助嗰方面咧，资助其实你哋 其实都争啲， 都争啲个，都争一橛个，系咪啊？即系政府体院嗰、那个，譬如话人工啊，每月嗰个人工嗰个上限咧，即系同健全运动员都差咗一大截个，系嘛？ 都系相差咗一段距离啦，系都会有啲嘅。咁我都明白，可能。因为我哋都系啱啱开始叫做做全职运动员啦，可能佢哋未知可能有咩方案可以拉近翻嗰个薪金嘅问题啦，系啊， 咁你做全职前同全职即系呢个你话你次前都要做一份工去到帮补你嘅生计啦，咁到而家即系有足够嘅资助去到转全职啊，咁其实嗰、那个投入度啊，或者即系专注性争几远嘅咧？ 其实真系争好远好远好远。即系我讲咗话，我之前可能放工要去练习啦。咁嗰度其实我都要坐成个几钟车先去到练习。咁可能我夜晚可能得两个钟练习。咁其实我放咗工都好攰啦，都好难练到我想练嘅嘢啦。咁直接到真系有全职，我真系全心全意咁放晒我啲时间去钻研。我硬地滾球啦，可以令到我啲精准度或者个心理質素可以更加好咯。因为其实体院都俾咗好多支援我哋嘅，可能例如有按摩师啊、物理治疗师啊，或者心理学家都俾咗好多支援我哋，去帮我哋喺运动场上度发挥到我哋最应有嘅水准咯。 系，咁我想问下你而家有啲咩打算嘅？你想唔想其实继续努力落去，就再去闯多一届嘅残奥咧？ 其实我因为我自己真系好中意玩硬地滚球啦， 系， 我系啦，因为我都想继续希望可以参加多几届残奥会啦。因为其实我都当咗硬地滚球系我应该系我一份 你嘅职业啊，差唔多系 啊，职业嚟嘅都系。

总理默克尔发表声明，表示深感震惊，对一位备受尊敬、拥有崇高品格和杰出专业知识的人离世表达哀悼，对能够同他多年来紧密共事表示感激，并对他的屋企人面对的悲痛深表同情。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中方对贺岩突然离世深感震惊，说他到任之后积极推动双边关系，对他的辞世表示哀悼和惋惜。位于北京的德国大使馆下半期，路透社引述一名上星期五到贺岩官邸参加活动的人透露，贺岩当时显得高兴，一切正常。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周末期间骤雨较多，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先报告隧道啊！而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就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都好多车啊！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里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就喺芜湖街。将军澳隧道去观塘将军澳入口而家龙尾喺欣怡花园。港岛路面咧，湾仔嘅司徒拔道落山下行线，咁近住皇后大道东一带咧就比较多车嘅。九龙方面啦，现时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九龙塘六轮街一带咧多车嘅，龙尾过咗亚街老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转落去九龙城嘅支路咧都系多车，一带行车缓慢噶。新界方面，现时西贡公路出九龙近住白沙湾码头一带多车，龙尾去到西贡消防局。安全车速报告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同埋青山公路沙仓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 今集的嘉宾是 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行政总裁冯康。 你工作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工作。当你 去投入去做那样东西的时候，那个压力就不存在的。 与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随后的星期日早上10点到11点。 港台电视31播出。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自由風，自由風啊！咁啊，呢一刻咧就講緊咧就係殘奧會啦，港隊咧就創下咗就係兩銀三銅嘅成績啦嚇。咁、大家就討論緊咧，究竟點可以加強咧對於殘疾運動員嘅支援咧？咁頭先都講到話，其實殘疾運動員咧就算係精英嘅運動員級數啦嚇，咁攞到嘅直接資助咧同埋獎金咧都係比健全嘅運動員咧係少啲嘅。咁其實呢方面有冇得可以加強啲咧？咁而另外就係喺譬如體院嘅配套方面，又有冇啲？可以做得好啲咧吓，咁啊，不如我哋都请嚟另一位嘅运动员同我哋倾下啦，杨立门。 好啊，好啊。 咁电话旁边咧就有香港轮椅羽毛球嘅代表陈浩源啊，陈浩源你好。 Hello， 大家好。 啊，你好。 系你好啊，咁啊恭喜你咧就攞到轮椅羽毛球男单嘅铜牌啊。 嗯。 多谢晒，多谢晒。 你而家仲喺日本系咪啊？ 系啊，我而家仲喺村里边。咁我哋个最嬲尾，我哋就系剩翻我哋嘅团队啦，同埋两位运动员。咁我哋就会听日搭飞机翻香港，开始我哋嘅14日隔离嘅生活。 系点样总结自己个表现啊？ 我谂今次我哋羽毛球，我就系总结我哋羽毛球队啦。因为羽毛球队系算系成功同埋满意嘅，因为我哋有两个运动员啦，而每人只系参加一个单项。咁啊，咁我哋两个都成功攞到奖牌。咁虽然攞唔到金牌，但系都以一银一铜去完成咗我哋嘅呢一个旅程。咁其实都好神奇，就系我哋即系我个攞奖牌嘅率系100%。咁所以系完全达到晒我哋赛前希望达到我个目标，同埋特别系羽毛球一个新增嘅项目啦。咁所以就两个都系我同朱文佳两个都系历史性咁样做到呢一件事，所以都是用满意达标去形容呢一次旅程。 听到你在访问里面提过话，你有相当大的压力，其实可唔可以讲下个压力的来源呢？ 其实是咁样，因为首先啦，殘奧對我哋羽毛球嚟講，我哋啱啱都話係一個新增項目，其實係第一屆，即係話其實我已經為港隊征戰咗第13年啦，今年咁啊，去過三屆亞運，去過五定六屆世界錦標賽，打過為香港攞過60幾塊獎牌。但係其實你係從來未試過去過一個有 magic 嘅地方，然之後進行一個有 magic 嘅一個 點解 覺 得有 magic 啊？ 咁樣 奧運咧，因為 你係自然一係啦，因為奧運呢個字啊，你一入到條村開始，你個壓力就已經嚟到。咁其實賽前我都知道呢個壓力嘅情況會好大，咁我就希望可以令到個球隊平靜啲啦，所以我就會將好多嘅焦點 crap 咗喺自己身上，希望咁，因為我覺得自己我個承受壓力嘅能力都係高，因為始終我係老大哥啦，即係我係最年長，咁希望可以即係另一位運動員佢可以喺一個平靜啲嘅情況，低調啲咁，咁佢就攞到一個好成績。咁但係原來我都有頂唔順嘅時間，因為入到嚟村，你發現咦，我件事發生咯，咁都係個壓力都係大嘅。不過即係最後尾即係都做到我件事啦，兩個人。 我見到你攞獎之後咧，你個表現都真係好激動喎！咁係咪其實你之前係專登係用好多嘅努力咧去鎮壓住你，即係嗰個情緒，然之後即係完咗個比賽先至真係好似一拼要爆出嚟啊咁樣，係咪咁嘅情況咧？其實 我諗之前承受個壓力係有啲大嘅，一來疫情吞咗一年啦，我作為一個老隊員，我自己都唔知道個狀態可以點樣。咁另外，香港係冇另一位輪椅羽球運動員，變咗我冇得練，冇得做對練。咁其實即係帶住一啲 uncertainty 嚟到呢度。咁另外我自己屋企啦，有一啲自己屋企嘅原因啦，咁變咗即係喺要好集中去籌備殘奧嘅時候，同時都有分神。咁去到銅牌戰，其實銅牌戰係世間上最殘忍嘅戰爭嚟嘅，因為譬如金牌戰啦，咁你起碼有銀牌落袋，你打之前知道我起碼攞住塊銀牌。咁但係銅牌戰係 double or nothing， 你一係就好有光榮，一係就完全乜都冇，冇人記得。咁所以我個壓力係好大，咁所以大家都見到我即係贏咗之後，即係我個情緒啊，同埋特別係我教練一過嚟嘅時候，我見到佢我就真係忍唔住就攬住咗佢就嚟。 咁其實即係你頭先都講疫情嘅關係咧，都影響咗你哋參與一啲賽事嘅機會啦。咁呢段期間你點樣去到訓練自己呢？ 其實我哋唯有真係匿喺香港裏面，即係自己不停做一啲模擬嘅訓練啦。譬如因為我最大嘅問題就係冇比賽去調整我個狀態，同埋冇真係坐喺輪椅嘅人同我對打，一個都冇。咁當然我教練又做咗一部 BB 車，佢坐喺上面，即係佢可以用隻腳去行到嘅，咁去模仿。但係呢個真係只在於模仿，咁所以我個象徵度都係有限。但我哋只可以喺我哋成日話運動員。即係個個人都有個個人嘅難處㗎啦，即係 no excuse。咁我哋只可以喺自己控制到嘅環境裏面盡量做到自己最好，預備到最好。咁去到比賽嘅時候，就將你預備好嘅嘢發揮出嚟。咁發揮到出嚟嘅就已經成功。咁所以其實今次儘管我攞唔到我塊金牌啦，咁用一塊銅牌去完結，但係其實見到自己嘅表現都係合乎自己個水平嘅，咁都其實係滿意嘅。 咁但係輪椅羽毛球呢個運動，我哋何以為繼呢？當然我諗你一定希望係會繼續去賽多一屆嘅奧運啦。我諗好多香港人都希望你唔好放棄啦，繼續去衝多一屆。咁但係好似你頭先所講，全港得你一個輪椅羽毛球手喎，咁點呢？跟住何以為繼呢？一個運動喺殘奧嚟講。 其實我都可以解釋一下，其實我哋香港係好少出運動員係喺輪椅上面，which係輪椅要好大範圍喐動嘅運動上面有一個國際級嘅選手。我哋之前有其他嘅輪椅選手，譬如都攞過獎項嘅，譬如輪椅 band ball 啦，輪椅劍擊好出名啦，我哋硬地滾球好出名啦。但我哋大都係一個以力量同埋以呢個穩定性啊，同埋技術為主嘅一啲項目。但如果你話要即係要好速度啊，或者要好大規模去喐嘅一啲運動咧，香港係好少有呢啲運動員出現，特別係世界級嘅。咁所以其實呢個問題唔單止我驚我退咗役之後，我唔單止驚冇人後以為繼輪椅羽毛球呢個項目，直情係連香港嘅觀眾都見唔到，仲有香港嘅運動員可以即係坐住部輪椅喺球場上面奔馳啊，用力量速度去說服大家香港有呢類型嘅運動員咁樣。咁我 可唔可以嘗試發掘下 咧？ 因為都好多輪椅嘅朋友噶嘛嚇。 其實我都努力咗，都同我哋個團隊啦，包括陳浩同埋我哋教練啦，都努力咗超過十年時間。咁其實今次係一個好嘅契機嚟嘅，因為全港觀眾喺過去我五日都見到原來輪椅羽毛球係點樣嘅， 都幾好睇啊！ 係啊，同埋好辛苦啊！你要用手嚟到喐埋個輪椅同埋打波嘛？ 係啊，係啊。 系就我成日都好怕，就正正因为辛苦呢两个字，我哋 kick out 咗好多有想尝试嘅轮椅人士。其实大家真系不妨谂下，我个辛苦系值得嘅，我个辛苦系会带嚟比辛苦更加甜美嘅一个过程嘅。咁所以即系大家特别系今次系一个好嘅契机，就系原来你嘅努力系仅有机会俾人发现到你嘅光芒嘅。咁所以特别我相信未来几年个运动风气都系会热嘅。咁所以希望咁樣可以鼓勵到多啲輪椅人士唔好怕辛苦啦，咁啊可以嚟玩運動，甚至玩一啲可以挑戰身體嘅輪椅運動。 咁你覺得如果喺譬如話資助方面啊，或者係獎金方面係，如果係有適當地提高嘅話，會唔會吸引到更加多嘅輪椅朋友去參與呢一個運動呢？ 當然係會有對吸引性會有好大嘅幫助啦。我諗之前蘇華偉有套戲上演啦，咁我哋又咁啱殘奧啦，咁大家有四個字係好熱切咁樣去傾，就係同工同酬呢四個字。咁其實同工同酬，我自己嘅理解就係、如果大家贊成嗰樣嘢係同工嘅話，咁就根本上唔需要討論，就會係同酬。咁如果大家點解會喺同工同酬上面會有一個分歧，就係、大家到底覺唔覺得健全人士運動員所付出的努力和他們面對的難度是跟我們傷殘運動員付出的努力和難度是一樣，如果大家覺得是一樣的，那就是同工，那自然你就會覺得應該是同酬。但是當你覺得咦不是、他們因為人數多一點而難度大一點，因為你知道全世界是有 85% 是健全人士，只有 15% 是傷殘人士，那因為這樣的比例你就覺得傷殘人士我的努力是付出少一點或者個難度是少一點的話，那根本上就不需要討論，那就按回個比例這樣去計。但大家千萬不要忽略了傷殘人士去玩運動，我要做三個鐘頭的運動，我付出的時候可能是六個鐘，因為我無論是 travel 我沖涼給你慢15分鐘，我吃飯給你慢幾多，我下一步路給你慢，所以我們付出的時間和面對的難度，特別我們傷殘時我們身體是會 deteriorate 的，我們會跌的，所以這些東西都要計算在內。到底是否同工同酬呢？我想大家心裏面都應該有把尺會知道這件事是怎樣的。 最後一個問題，我剛才跟梁玉榮談過他都很關注你們羽毛球項目的場地，都說到現在體院都沒有特別是為輪椅羽毛球所設的場地，他很關心你的項目。那你會不會都借著今次的機會可以爭取一下其實體院會不會可以多些配合到你們的設施呢？ 我真的要回去揽住阿荣嚟写，即系香港。 系啊，佢做我哋访问就谂起你啊。 系啊， 系啊。其实我系咁讲啦，我作为因为我觉得我有一个轮椅羽毛球运动员，我作为自己啦，我可以咁讲系一步一脚人，因为其实梁玉荣啊或者余翠怡等等嘅名将，佢哋都系要有成绩之后好多年，然之后 體育學院或者各個政府部門佢配合，然之後先至可以有擁有佢哋嘅自己嘅場地。而且大家要知道，羽毛球場嘅場地佢唔單止需要我笪地，佢仲需要我個高度，因為譬如硬地滾球或者輪椅劍擊啦，佢哋可以個 roof 唔係好高，一個正常嘅一個正常屋嘅高度可能三米就已經足夠佢哋，但係一個羽毛球場你可能要一個由地下到五樓嘅高度嘅一個場地，咁嗰個係你唔可以喺二樓加建上去嘅呢件事。咁所以其實體育學院係有羽毛球場係有十六個場地，咁所以我當然開心啦。如果體育學院可以穩定咁俾到，其實我哋殘疾人羽毛球隊只係需要穩定咁兩個場地就 OK 噶啦，佢哋可以用其他14個場地去進行訓練。咁我希望透過今次我哋羽毛球隊個成績好理想啦，而且我相信可以用有說服力咁樣去講我哋嘅成績同埋表現。我希望我哋用我哋成績可以俾到持份者睇到，然之後可以俾更加好嘅支援。同埋設施我哋配套我哋咯。 Okay, okay, 好啊，唔該曬陳浩源，多謝你嚇。陳浩源咧就係今次嘅東京殘奧香港輪椅羽毛球嘅代表嚟㗎，我哋轉頭再傾下。 長江，長江嘅長度好鬼長就係人都知㗎啦，淨係用口講都講到氣咳啦，何況用腳行？ 电视节目《一齐闯天下》全新系列徒步游长江，英国探险家艾殊达克斯孭住背囊，誓要挑战成为史上第一个徒步走完整条长江嘅人。 今晚十点，港台电视31。 国剧830，大江大河，一套呈现上世纪中国刻苦嘅年代大剧。 以经济改革为主线，全面、细致、深入感表现了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 大江大河，9月6号起，每晚8:30，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時間嚟到下午的5:50啦，繼續傾緊咧就係今屆嘅東京殘奧咧港隊嘅表現啦。咁啊，繼續有陸宇光同埋楊立門喺度啦。楊立門啊，我哋呢個時候咧就請嚟香港殘疾人奧委會暨傷殘人士體育協會嘅總幹事林俊英啊。 好啊， 林俊英你好。 大家好。 你好。 係今屆嘅港隊就兩銀三銅啦。咁啊，點樣總結今次表現啊？ 我諗咁睇啦，就其實今次嘅日本嘅係殘奧運動會啦，就自從係舊年宣布係褪遲一年，就跟住疫情係爆發嚴重。其實我諗大部分人咧都冇諗過咧係呢一個嘅係運動會係搞得成嘅。直至到咧係到係5-6月嘅時候咧，先至開始咧係話會認真地咧係去做。咁變咗咧，對我哋嚟講咧，嗰個準備嘅功夫咧係一個無疑係一個幾大嘅係影響嘅個疫情嗰方面。咁如果你話講成績嘅話咧，當然啦，從翻嗰個獎牌嘅數目嚟到睇咧，都係比起以往嘅屆數嚟講咧，當然係有少少嘅落差。如果從宏觀嘅角度嚟睇嚟講咧，即係睇翻整體我哋24個運動員喺8個項目嘅表現嚟講咧，其實亦都有好多咧係有驚喜嘅。咁譬如第一，我諗喺我哋好高興啦，今次係除咗話係全港市民、全港社會嘅人士係就即係全力去為我哋嘅運動員打氣支持，但係喺每一次訪問，我諗大家都聽到有兩個字咧，其實係一個重心嚟嘅，對我哋睇未來嘅將來就係、是、個堅持兩個字。每一位嘅運動員咧，佢被訪問嘅時候，當然有啲位運動員，有部分嘅運動員未必攞到一個佢預期嘅成績，但係佢哋都係講兩個字，係要堅持。咁另外一樣嘢咧，係24個運動員裏面咧，有12位咧係亦都係第一次嘅參賽。咁我哋睇翻嗰12個嘅運動員嚟講咧，譬如田徑嗰兩位嘅運動員，其實佢今次嘅運動會只不過係一個嘅我哋一個熱身賽，就為咗喺下個月舉辦嗰個嘅全國運動會，因為嗰個係更加係佢哋嗰個嘅重要嘅目標。 咁睇翻我哋射箭第一次嘅運動員，我哋亦都好高興咧，佢係可以咧係起碼咧喺一個淘汰賽嘅第一階段裏邊咧係贏咗對手，尤其是喺最後嘅三箭裏邊喺一個好大壓力之下咧，佢三箭係全部射中紅心嘅。 明白嘅，好多好多運動員都好努力啦。我諗好多香港觀眾今次透過直播都見到啦 嚇。係啊係啊，嗱、啊，我哋頭先同有兩位運動員都傾過啦嚇，咁佢哋都會有少少嘅期望或者意見咧，就希望無論是政府啊、體院啊，或者是社會上啦，都希望多啲去支持即係殘疾運動呢一個項目。咁嗰、那個嘅資助程度咧，就希望可以同即係健全嘅運動員看齊嘅。你覺得呢一個有冇希望可以做得到咧？香港 我相信每一位運動員咧，係佢哋嘅心聲、佢哋嘅期望咧，都已經我相信社會各界嘅人士、有關嘅機構。當局甚至係商業嘅機構，我諗係好清晰㗎啦。依、這個咁我自己個人嚟講咧，我覺得咧亦都係喺奧運完咗之後咧，亦都係做咗一個小結。我諗亦都係政界又好，政府又好，話亦都會係加大嘅投入。咁我相信咧，呢一方面咧個加大嘅投資，我相信呢方面咧，即係頭先都講過啦，每一位嘅運動員嘅心聲應該大家都聽得好清楚。咁我相信喺呢方面係樂觀嘅。 嗯，我見到咧就體育專員楊德強都講過話咧，就今年奧運同埋殘奧會完結之後咧，當局係會檢討呢個嘅精英資助制度嘅計分制。咁其實有冇得喺呢個時候都可以為啲殘疾運動員爭取多啲佢哋應有嘅待遇咧？ 嗱，每一樣嘢都有一個開始啦。正如頭先邊個話梁玉榮都有提過啦，我哋呢一個嘅精英嘅資助嘅計劃嚟講咧，係2007年嘅時候咧係一個pilot scheme 嚟㗎，就發覺係成功，所以2009年咧變咗係正常化咗呢個活動啦。咁呢個嚟講咧，嗰、那個檢討咧，我諗無論喺政府方面咧，甚至到我哋個會個方面咧，我哋亦都需要係作一個係深入嘅檢討。喺未來嘅時候，我哋除咗話喺外來嘅支援去加強之外，究竟個會個方面咧，亦都喺其他嘅方面啊，譬如話喺就業嘅方面啊、讀書嘅方面啊，我哋再點樣係可以加強個支援咯？ 我想問一問咧，林生，就據我所知喺世界其他地方咧，就健全運動員同埋傷殘運動員嗰個資助，的確係有一個都係有一個差距，可以講係一個常態嚟嚇。咁但係咧，亦都有一啲某啲地區或者國家咧，而家已經係即係睇齊咗啦，咁樣可能係比較少數啦呢啲。咁但係係咪已經開始有一個咁嘅趨勢，就係、是、其他嘅譬如發達國家等等咧，都會係跟住呢一個趨勢去發展咧？ 我諗會係有嘅，但係係咪真係仲係好普遍、好廣泛咧？我自己個人嚟講咧，我就未必會覺得真係 across the board 個個都會係咁做。當然咧，我諗有啲嘅地方嚟講，因為亦都要睇翻嗰個發展嘅體制。譬如話舉例，有啲嘅國家咧，佢基本上健全人士嗰、那個嗰、那個發展同埋殘疾人嘅發展咧係融合埋一齊嘅。咁呢啲嘅國家咧，好肯定嚟講咧，佢哋喺嗰個政策嗰方面一定會係相對地咧係一定係。一樣，但係有啲嚟講咧，亦都唔係好似一啲嘅，譬如荷蘭甚至到北歐大部分嘅國家嚟講咧，其實都係睇齊嘅。但係香港嚟講咧，我覺得我哋係逐步咁樣拉近咯。就算今次嘅獎金嚟講咧，我哋睇翻我哋嗰、那個商業嘅贊助嚟講咧，亦都真係個額咧係提高咗唔少嘅。 咁都想問翻咧，就係即係嚟緊啊，有乜嘢嘅配套嘅支援可以提供到俾呢啲嘅殘疾運動員咧？因為都見到即係政府都願意話係提早去到加快呢個體院嘅新大樓落成啦，即係其他嘅一啲體育設施咧都係亦都係加緊去到即係快啲去落成啦。咁但係其中就好似冇特別提及或者殘疾運動員嘅支援啊。其實你哋有冇一啲嘅建議，就係話政府係可以加強邊啲方面？支援咧， 嗱呢度咧，其实我哋同体院咧，都系一路以来咧，都有一个好强嘅合作嘅关系。佢亦都可以话系喺能力范围之内咧，佢哋系尽量提供个支援。咁其实喺其他嘅政府部门都系一样噶。咁我哋亦都係有，譬如話同體院嘅主席林大輝博士啊，或者體院嘅院長啊，我哋都係有私下去傾過。咁我相信頭先咧浩源提過嗰個羽毛球嗰個場地嘅問題咧，其實都提出係多年㗎啦。咁我相信喺呢方面係應該係樂觀地會去解決嘅。 但另一方面咧，亦都要睇翻咧，因為始終嚟講咧，競技體育咧，永遠我哋唔可以滿意而家，係或者向後望，係應該向前看嘅。即係好多運動員都提出，我哋自己亦都係感覺到嚟講咧，我哋的而且確咧喺嗰個，即係如果我哋要係有一個多嘅一啲嘅職業嘅運動員，首先我哋一定要做好我哋下邊個基層嗰個發展先嘅。所以喺近呢一年裏邊咧，我哋亦都將我哋好多嘅項目咧，係將佢地區化咗。咁嚟緊我哋更加可以希望見到呢，係即係可以同康文署大家係坐低，究竟我哋點樣係可以善用到呢康文署裏面嘅所有嘅資源，譬如話佢哋提供俾健全人士嘅社區活動嘅資源啦，佢提供俾健全人士學校嘅發展嘅資源。因為喺呢方面，如果係用返健全人士嗰個發展模式係套落我哋嗰度嚟講呢，係行唔通㗎。咁我哋希望呢喺未來嗰方面呢，亦都可以係同康文署嗰方面呢，係睇下點樣係可以將佢融合上嚟咧，系变咗系一个更加合乎呢个成本效益嘅发展嘅模式。 系 ，OK， 好啊，多谢晒林俊英先生，就系香港残疾人奥委会暨伤残人士体育协会嘅总干事，听听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交通消息 ，Michael 首先讲单意外咧，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较早前近住联合道系有意外，咁而家太子道西天桥嘅交通都比较繁忙噶，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油站，咁呢一单意外已经清场，车辆大消散。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喺温思劳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柯达大厦，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嘅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启业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龙翔道桥面。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会点样呢？暂时我哋都觉得系宽松，因为欧洲方面经济复苏咧都系比较参差啲。 加拿大方面点？ 如果加拿大央行咧，我哋预期暂时应该今个星期个议息结果都冇乜特别嘅，可能要去到十月份嘅时候咧，先至会进一步咁样减少买债啦。去到年底嘅时候咧，有机会嗰个买债咧就会完全停止。因为今个月可能都是刚刚讲的因素，即是他们都可能会评估最新那个经济的情况啊等等，先再会做一些比较仔细的决定这样。 恒生指数收市报26,163点，升261点，全日的总成交今日有1,463亿1,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6,128点，升49点，成交有1,400几张。多只活跃港股的收市价，腾讯控股505蚊，升17蚊；美团247.4，升2.6；阿里巴巴168蚊，升3.1；比亚迪股份274.2，升19.8；快手93.2，升3.05；小米集团24.95，跌4.5；招商银行65.05，系跌咗1蚊；李宁100.4，升咗5毫。港交所498蚊，升10.4；中国平安60.75，系升咗4毫。今日嘅五大升幅股份 ：Pasta、克利斯丁、超凡网络、星宇控股同埋药明巨诺。五大跌幅股份：首益控股、冠军国际控股、瑞强集团旧股、创建集团控股同埋旭盛文化。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621点，升4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46点，升36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4，日元109.89，瑞士法郎0.916，加元1.256，人民币6.457，英镑对美元1.384，欧元对美元1.187，澳元对美元0.744，新西兰元对美元0.713。港金收市报16,93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2.7美元，卖出1,824.2美元。港汇指数报101，系冇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自由风，自由风节目时间咧就嚟到傍晚嘅6:42啦，就继续有陆宇光同埋杨立门喺度啊。杨立门啊，我哋呢一次咧就继续跟进咧呢个新冠疫情嘅发展啦。咁啊，除咗咧就系而家都好熟悉或者系流行好多地方国家嘅Delta 變種病毒之外咧，近排又有一個新嘅一個變種嘅一個形態咧，又值得大家關注喎，就係所謂 Mu 嘅變種病毒株啦嚇。係啊，咁就見到咧，就其實香港咧都已經最少有三名嘅呢個新冠輸入嘅個案嘅患者咧，係驗到帶有 Mu 嘅變種病毒噶。咁睇翻啲資料咧，咁就其中兩人咧就係嚟自哥倫比亞嘅，一個人咧就嚟自呢個美國嘅嚇。咁而佢哋咧係其中嚟自美國嗰位嘅女子咧係26歲啦，打咗兩針伏必泰噶啦，咁亦都咧係染上咗一個Mu 嘅變種病毒株啦。咁其實世衛咧早前已經將咧就係呢個 Mu 嘅變種病毒株咧就係列為一個值得關注嘅變種啊，亦都講到話咧佢有可能咧會出現一個所謂免疫逃脱啊，即係話咧就算即係可以避過一啲人體嘅免疫反應，即係可能咧打咗疫苗咧都會係嗰個保護力咧喺 Mu 嘅變種病毒之下咧都係未必足夠啦。 係啊，呢個所謂值得關注嘅變種咧，我哋都需要。即係揾啲專家嚟同我哋傾一傾，因為呢一個名詞我哋都即係少見啦嚇。咁同埋而家我哋都好敏感嘅，因為我哋香港雖然好成功地做到本地清零都好耐啊，但係我哋嗰個外防輸入咧都仲係一個一定嘅守得好緊嘅一關嚟嘅。咁尤其是係有啲新嘅變種病毒啦，再加埋我哋而家都有好多嗰啲外佣咧係等緊，即係從或者菲律賓啊或者印尼啊等地咧係會嚟香港，咁亦都開始見到係有一啲菲傭咧，有啲即係員工有啲傭工咧係入嚟香港嘅時候咧，雖然佢都話打咗疫苗啦，咁但係都係確診咗嘅，驗到出嚟嘅，咁因此我哋都十分關注呢一個發展嘅。 係唔好意思，即更正一下先啦。咁世衛咧而家將即係幾種嘅一啲變種病毒，即係列為兩個嘅組別啦，其中一個就是值得關注嘅變種，頭先講咗，但其實咧值得關注嘅變種咧係早前啊就都比較流行於全球嘅 Alpha 同埋 Delta 啦嚇。咁至於頭先講嘅 Mu 變種病毒咧，就係另一個嘅種類，咁就係列為咧值得注意嘅變種，一個值得關注，一個值得注意嚇，個程度係有啲分別嘅。咁但可以見到，即係因為 Mu 嘅變種病毒咧，咁其實喺某啲嘅地方咧。都漸漸變得流行啦，尤其是南美洲啦，譬如話喺哥倫比亞咧，佢個流行率咧係達到39%噶啦嚇，咁所以咧都既然即係世衛嚇就將佢列為值得注意嘅變種啦，咁所以都有啲傳媒去向衛生署嘅查詢嘅時候咧，就終於知道咧就係有最少都有三宗嘅輸入個案咧係驗出有 Mu 嘅變種病毒嚇，咁究竟應該點樣理解呢個嘅新嘅變種病毒咧？咁同埋佢嘅威力係幾大？咁啊，杨立文啊，不如我哋都请嚟一位专家同我哋倾下啦。 好啊，好。 电话旁边咧有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梁子超医生啊，梁医生你好。 系两位主持人 你好， 系。点样理解呢个 Mu 变种病毒株咧？佢系乜嘢嚟嘅咧？同埋佢嘅威力有几强咧？ 嗱，我谂嗰个变种病毒咧，就系随住嗰个病毒喺嗰个人群度咧，系不断咁样大幅度咁繁殖咧。佢係會不斷咁變異分支咧，其實如果已睇翻我哋譬如全球已知嘅基因庫排序咧，其實嗰啲嘅唔同種類嘅分支咧，其實都超過1500噶啦。咁變咗我哋而家咧比較關注一啲咧，就係話佢比較上咧喺某啲地方咧，或者有啲廣泛嘅流行嘅。咁我哋有啲仲唔同嘅一啲嘅關注咧，譬如你有啲廣泛流行嘅，我哋就世衛就 VOC 啊，要關注噶啦。如果你話係佢有啲好比較局部啲嘅，可能大家要留意嗰啲咧，我哋就用嗰個就話叫 VOI 咧，就值得注意啦。咁個 Mu 咧，世衛就喺8月嘅30日咧，就正式就將佢變成一個所謂值得注意的一個病毒株啦。咁佢嗰個傳播咧，其實暫時都係比較局限嘅，譬如話喺一兩個國家地區，你比較廣泛啲見到咧，喺哥倫比亞咁咧，咁佢其實都變成一個其中個主要嘅流行嘅品種啦，主要流行品種喺當地。 咁但係咧喺其他地方咧，佢相對嗰個數目都仍然係一個少數。美國都會有，即係話係唔少嘅呢啲咁嘅分解分咗，譬如話基因序列出嚟，佢都有啲嘅。譬如話你有可能有2000多宗呢啲咁嘅，佢哋揾到嘅。但係啊，始終咧即係話佢喺全球嗰個比例咧，其實都係一個相當低嘅數目，可能1/1000到啦。咁同埋佢就算喺哥倫比亞度咧，佢主要個爆發嘅階段咧，其實都喺4月至到6月嗰段時間咧，佢係冇同嗰個即係主要嘅 Delta 變種病毒咧有一個重複嘅競爭，即係話我哋睇到佢譬如話任何跡象俾嗰個有一個生存優勢，對而家全球嘅主要難品種咧。冇一個特別我哋見到嘅生存優勢嘅，同埋另一樣嘢就呢、這個病毒其實由佢發現喺哥倫比亞1月發現咧，其實到而家入邊咧，其實似乎都唔係話真係話令到當地入邊咧係產生一個太過即係話係急劇去其他地方啊、南美啊或者全球擴散嗰個嘅疫情咧，我哋都仲係睇唔到。唯一一樣嘢最近會譬如你有30多個譬如話國家地區發現呢，咁其中一個原因就可能喺呢、這個譬如話我哋今年嘅北半球嘅暑假嘅前後呢，我諗嗰個好多國家放寬咗旅遊呢，變咗令到個病毒呢係嗰個喺個航空交通度呢係比較急咁向四周圍擴散啦。咁但係睇絕大部分嘅國家或者地區呢個個案仍然都仲係一個比較少嘅數目啦。咁如果究竟呢個病毒會唔會譬如話係真係話會構成全球嘅另一波呢，其實我哋最主要都睇佢即係話有冇一個生存優勢啦。呢、這個生存優勢呢基本上就因為個病毒本身嘅傳播性即係會唔會比舊有病毒嘅高，或者呢個病毒呢佢嗰、那個即係免疫逃逸嗰個情況呢是真係話，譬如話一個好高嘅，令到喺一啲即係話疫苗或者以前感染程度好高嘅地方，都產生一個嘅急速嘅擴散同埋爆發。咁但呢兩個嘅像嘅，我哋其實而家都睇唔到嘅，因為哥倫比亞接種率就算對到而家咧，真係打2針嘅人都未到30%嘅，咁變咗你又冇任何呢啲結論啦。咁即係喺全球嚟講，我哋都會繼續觀察。究竟佢譬如话会唔会再有进一步嘅分支，因为佢都仲有一个分支嘅，即係而家我哋叫 B1.61621 呢，咁仲有一个分支见到呢，可能都有20個國家地区 621.1。咁其实佢最主要就话因为佢喺个 S38 度，佢本身呢、這、一个即係 Mu 呢，佢大呀，佢其实都有相当多变异嘅，譬如佢有上21个变异，但有9个变异牵涉到一啲氨基酸嘅改变呢，佢嗰個就會係主要集中喺 S38 度咧，而入面咧係有好多咧係同我哋一啲嘅已知嘅一啲嘅免疫逃逸嘅一啲嘅變異咧，係即係相關嘅。咁尤其是譬如話你嘅 E484K 啦，啊嗰啲咁嘅就話可能喺呢方面咧會有話仲有其他啲嘅唔同嘅一啲嘅變異啦。咁同埋喺一啲嘅實驗室嘅數據咧，佢都可能會令到嗰、那個即係話係舊有嘅疫苗咧產生嗰個嘅即係譬如話中和嘅抗體咧係有所下跌，但呢啲純粹係實驗室嘅數據咧，喺嗰個真實世界入面見到個傳播數據咧，似乎睇唔到任何嘅跡象咧，或者一個太好高嘅可能性咧，佢係會超越而家嘅流行品種，因為如果佢跑唔贏而家個 Delta 嘅變種病毒咧，即係變成全球最主要品種嘅 Delta 已經咧，咁佢變成就喺下一波取代其實呢個 Delta 嘅機會咧，就本身就應該就唔高嘅。但係問題佢會唔會仲有進一步嘅變異咧，令到佢嗰個嘅傳播性或者免疫逃逸係仲更加係加大，增到有一個新強優勢咧？咁呢個我哋而家係估計唔到，只係繼續監察，然後睇係咪真係風險。 咁即係我哋仲要拭目以待，睇下呢一個變種係點樣發展啦。咁但我都想問翻個問題咧，楊醫生，就你講北半球嗰個夏天而家就嚟差唔多都過去㗎啦。咁會唔會係隨住即係秋冬季節嚟到咧，即係呢一種呢啲咁樣嘅變種病毒係會越嚟越多，或者越嚟會越強嘅咧，或者嗰個免疫逃逸係會更加強啲嘅咧？ 嗱，我哋要睇睇咧，因为我哋嘅暑假咧，香港环境嘅温度比较高咧，个阳光嘅照射都比较高咧，可能系对嗰个病毒嗰个嘅传播，尤其喺室外咧，可能系会有一个嘅负面嘅影响。 嗯、 我哋系要小心，就话到今年嘅冬季来临嗰阵时候咧，系有机会咧个病毒嘅传播系会加快。如果我哋當時入面咧，全球入面嗰個疫苗嘅分，即係話配給咧，仍然係咁唔平均嘅咧，其實係會抱俾好大機會呢個病毒係進一步變異嘅。 嗯、 其實我哋而家見到咁多變種病毒咧，某個程度上係反映咗好多國家地區咧，唔能夠即係話全力咁控制個病毒喺你自己嘅地方度傳播咧、嗯，甚至乎有啲國家因為自己嘅經濟啊、政治各種原因咧。其實在他疫苗接種率高的時候呢，他連一些最基本的防控措施都想放棄了、 嗯、 而令到個病毒有機會在他自己本土度呢是繼續咁大規模咁爆發呢，亦都增加個病毒進一步變異機會。 咁、 okay. 呢樣嘢呢其實入面就係話影響到全球嗰個疫情嘅進一步發展啦、嗯。但當然因為而家開始呢我哋係有疫苗啦，而疫苗雖然佢可能有啲變種病毒有免疫逃逸，但我哋都可以係加快嗰個研發咧，係重新配方啲疫苗咧，亦、嗯、都可以咧。只要我哋跑得贏個病毒嘅變異咧，咁我哋仍然仲有機會咧，係譬如話處理到嗰啲個情況啦。咁、 嗯、 但呢個係一個賽跑嚟嘅。如果你俾佢不斷咁嘅變異咧，而你係嗰個研發方面跑輸俾佢咧，當然係會產生問題咯。 嚇、嗯、好，咁另一個問題咧，梁醫生都想同你研究一下，就係關於咧外佣嘅輸入啦。因為咧就早前咧就政府容許咗喺印尼啦同菲律賓咧一啲打齊針嘅外佣咧可以嚟到香港嘅。咁但係咧就見到啦開關之後咧，咁啊，有110多名嘅外佣咧，就已經嚟咗香港啦。咁但系已經咧有8人咧係證實確診啊。咁即系話咧，呢啲嘅外佣佢打齊針，但系仍然都係確診嘅。咁有8人咧，暫時有嚇。咁點樣去理解呢件事咧？咁同埋即系而家咁樣嘅情況，有冇需要再去檢視呢個外佣嘅輸入嘅計劃咧？ 嗱，我諗我哋係打齊針。系都会系嚟到确诊咧，呢、这个系预期之内嘅。因为而家嗰个 Delta 变种病毒咧，根本上就系话你就算打咗针咧，佢都唔能够防止佢嗰个感染同埋嗰个传播嘅。咁变咗你打完针嚟到见到咧，其实呢个系预期内、 嗯。 但问题今次只系100多人嚟到，已经有8个咧，呢、这个就绝不理想。尤其是咧喺呢个菲律宾咧。因為佢翻嚟嘅嚟嘅人可能唔夠100人，佢而家嗰個有7個係譬如兩班機啦，都係話有7個人到係感染咗咧。其實呢個比例咧係太高，有機會係超過10%咧。咁呢個比例其實係不可以接受啦。咁點解會產生咁嘅情況咧？最主要喺當地咧，喺嗰個 Delta 變種病毒入侵同埋開始大型爆發咧。都仍然係即係比較短嘅，可能都係1個多月到啦。而佢而家入面咧個疫情係未到頂嘅，每日大約譬如有20000宗個案咁樣最近。 嗯、 而佢嗰個檢測入面陽性比例都好高，去到27%。我哋喺個可見嘅，譬如話嚟緊一段嘅時間咧，其實佢疫情咧係冇咁快改善嘅。如果我哋唔係因為呢兩班航班入面特別嘅意外，令到你有7個人咧，如果持續啲航班嚟都有同樣嘅現象咧，其實政府係應該要考慮咧，譬如暫停，譬如菲律賓嗰啲嘅旅客嚟咧，即係話嗰啲嘅外佣嚟咧，譬如話係1-2個月到咧，睇當地嘅疫情開始舒緩咧，然後先至再出嚟重啟翻菲律賓嚟做啦。而你睇翻印尼嘅疫情咧，比佢最高峰嗰陣時咧，平均咧，譬如話一日入邊咧有50000宗個案咧，而家都跌到8000宗留下啦。咁如果你講個檢測嗰個陽性比例咧，由最高峰嗰陣30%咧，跌到譬如話10%留下啦。喺咁嘅情形咧，佢當地入邊嚟到個個案咧。應該係會相對係比呢、這個即係話菲律賓少嘅，而實際上我哋睇到個數字咧，似乎而家暫時係7-1啦。究竟之後會唔會改變，我哋唔知道。但由於我哋係話 我哋而家輸入嗰個係實際上限制有幾間房啦，譬如話你嗰度有400多間房，一間酒店，另外個隔離營可能就有800個單位。其實就算你停咗菲律賓咧，其實亦都應該有足夠嘅一啲嘅喺印尼嚟嘅外佣咧，可以喺你停嗰譬如話一兩個月度咧，佢仍然可以住滿曬呢啲檢疫嘅地方咧，係唔會影響我哋整體嗰個外佣嗰個輸入嘅數目。只不過咧就係會係調調先啦，到譬如話你菲律賓疫情好翻嘅，你要將多啲配額俾翻呢個即係菲律賓嗰邊啦，令到嗰邊啲滯留人又可以翻嚟，咁可以避免咗咧。就話太多啲咁嘅個案輸入，因為你輸入嘅個案咧，大家唔好忘記，我哋唔係淨係睇個實際，譬如你幾多宗嘅數字咁簡單，而係實際上咧，因為佢而家 Delta 變種病毒喺過去嘅3個月咧，喺所有檢疫啊、機場啊、喺醫院啊，都引起不斷嘅爆發。你係、如果我哋容許太大量個案嚟咧，會增加好多地方風險。 Okay.OK 吓、啊，仲有一个问题咧，就系把握时间咧，就再同想同你倾埋，就系、是、英国咧最近咧就住咧就系青少年个打疫苗嘅情况发出新嘅建议，就话12至15岁佢哋打针嘅效益只系稍稍高过已知嘅风险啫，咁所以咧就亦都讲到话，即系有啲嘅疫苗啦，咁同心肌炎有关啦，咁要睇睇佢嘅中长期影响啦，咁就认为咧就系呢啲嘅青少年啦，12至15岁咧就唔足以。支持咧呢个年龄嘅儿童全民接种啊？你觉得香港有冇需要去考虑我哋嘅接种，即系少年人嘅一个策略咧？ 嗱，事实上咧，因为嗰个心肌炎咧喺一啲后生嘅，尤其是男性呢个风险特别高。你而家睇翻美国啲研究或者其他地方发表嘅研究咧，佢往往系将所有连埋堆埋一齐咧。令到大家睇唔到咧，對一啲即係青少年咧，尤其是啲男性咧，佢個風險係相對高嘅。就算睇翻我哋自己本地嘅數字咧，其實都相對係一個高嘅一個水平。當然啦，喺英國嘅疫情一個嚴峻嘅地方咧，佢由寫從係開學嗰陣時候咧，你當然咧喺個青少年嘅感染咧，佢個風險咧一定係會高嘅。但喺香港嚟講，我哋嗰個感染風險係相對低嘅。咁其實入邊咧。唔系话喺个中长线上边咧，我哋系啲啊细路仔唔需要打疫苗，呢、這个就肯定嘅，因为我哋但系都唔能够排除，可能我哋有第五波啦，亦都系要开学啦。但调翻转头咧，其实我哋应该尽快咧系能够批准到一啲嘅灭活疫苗咧，系将个年龄咧降低到12岁。 啊梁子超医生，因为咧我哋就快听7点新闻啊，不如7点之后再同你倾多两句吓。 OK 好， 嗱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 发现有人盗取巴士前箱，当场拘捕两名分别32和29岁本地男子，并起回失物同犯案工具。初步调查话，两名男子涉嫌分别喺元朗朗平村、屯门兆康路同八乡东汇路嘅巴士站，喺停泊嘅巴士内盗取前箱同现金。警方初步相信，两名男子喺网上兼职网站被招揽成为前箱收集员。其后有人向他们提供工具和巴士停泊地点资料。阿富汗塔利班宣称已全面夺取喀布尔以北的潘杰希尔省，反塔利班的全国抵抗阵线否认。塔利班发言人说，将宣布完成组建的阿富汗新政府会是看守性质，希望带出未来会改变的信息。组织的最高领导人阿洪扎达很快公开露面，而塔利班正是努力恢复往来喀布尔的国际航班。发言人又说，塔利班阵营其中一名领袖萨利克已经逃往塔吉克。萨利克是已倒台阿富汗政府的副总统。报道说，全国抵抗阵线的成员除了萨利克，亦包括已倒台的政府安全部队人员以及地方民兵。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预料该高空扰动为明日稍后远离珠江口。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已增强为热带风暴，并命名为康森。下午4点，康森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710公里，要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向吕宋。同时，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北约550公里。要来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温度27度。 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轻微至到和缓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周末期间骤雨较多，风势较大。现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九龙区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油池湾街市对开的中线有意外，现在大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出去龙翔道近天马苑，现在影响到太子道东去清水湾道的交通都比较繁忙，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对开。今次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油池湾街市的中线有意外，龙尾去到龙翔道近天马苑和太子道东近富豪东方酒店。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落山道。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近罗福道，后少少窝打路道在沙田近九龙塘会的交通都是繁忙。龙翔道西行去狮水，慢车的车龙就分别排到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和伟业街近常怡道。其实现在观塘道和伟业街去清水湾道的交通都是比较繁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落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的交通繁忙，龙尾接近东山台。九龙方面，西九龙走廊去葵涌方向较早前近雨晴天是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清了场，近大一带的交通仍然都是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近大同新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住一段桥面车多，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一段的龙尾在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和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近三圣。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不要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的司机发出告票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多谢24位香港残奥代表的坚持和精彩表现。 邓伟乐、 陈瑞琳、 张可盈、 许家俊、 吴回回、 黄婷婷、 吴舒婷、 余翠儿、 钟婉平。 希望市民继续以行动来支持香港的体育发展，多做运动。 香港电台第一台 再次祝贺各得奖运动员 及感谢所有运动员的努力。 全民换证，有我亦有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又在1977至79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今年9月20号至11月18号期间换证。换证时可带同两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社会共融，爱心包容，记得预约啊。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自由风，自由风，讨论紧系新冠疫情嘅发展啦。咁我哋新闻之前咧就同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梁子超医生咧就倾紧嘅，请翻梁医生出嚟先吓。梁医生， 系梁医生。 啊，两位主席， 头先就讲到话咧，就英国咧就系最新个讲法，就系话唔建议12至到15岁嘅少年咧系全面接种疫苗啊，尤其是系一啲嘅 mRNA 即系伏必泰即系之类嘅疫苗啦。咁因为讲到话咧，就有证据显示咧就同心肌炎有关，要睇睇个中长期影响啦。咁头先听阿梁医生你讲咧，都赞成咧去到研究究竟灭活疫苗，譬如话科兴咁样啦，灭活疫苗系咪适用于咧呢个？12至15岁的少年人，你请你讲埋落去，点解会咁样谂咧？ 但實際上嚟講咧，而家喺內地咧已經係喺12至17歲嘅一啲嘅兒童咧，喺好多唔同省市都係開始全面咁推緊噶啦。咁而喺話我哋過去譬如話數以十億計嘅啲疫苗嘅接種咧，滅活疫苗嘅平台咧，係冇任何嘅一啲心肌炎嘅信號啦，同埋你話喺嗰個核酸嘅疫苗嗰度咧係有一個唔同。只不過咧，就雖然內地係批准咗呢個疫苗嘅緊急使用咧，譬如由3歲到17歲啦，同埋已經係全面推廣緊12至17歲嘅接種，但香港點解冇做到咧？其實我諗係初時嗰陣時候，當係即係話係開始講緊講我哋批唔批嗰陣時候咧，似乎可能有一部分嘅本地一啲嘅，譬如話我哋政府或者佢哋啲委員會一部分人士咧。就似乎佢哋係可能有啲誤解咗咧，佢哋話一定係要有即係第三期嘅有效性數據先可以批准嗰啲，譬如細路仔嘅使用咧。咁其實呢樣嘢咧係有啲嘅某程度上嘅謬誤嚟嘅，因為最主要咧就係話，就算睇翻伏必泰咧，佢本身嗰個研究咧，雖然啱啱咁好彩咧，睇到一個有效性數據咧，但實際上佢成個研究嘅設計咧，都係嗰個主要嗰個要攞到個結論嘅終點咧。係都係話要同嗰個成人嗰個嘅反應咧，係免疫反應係相若咧，我嚟做推廣嘅。咁變咗咧，你睇翻佢本身咧，佢科興入邊，就算喺早期六月嗰陣時嗰啲個數據咧，其實已經係有咧，其實已經係譬如話嗰個免疫反應咧，其實入邊喺六七月嗰陣時候咧，佢個免疫反應個數據咧，其實已經係仲好過即係話嗰個即係話啲成年有啲細路仔嗰啲年輕人嘅。咁你如果睇個安全性呢，你就算兩個一個，譬如話千零個人打咗一個，可能幾百人打咗啦。咁但係其實入面呢，兩者都唔能夠確保嗰個所謂絕對嘅安全性嘅，因為呢始終因為你喺一啲罕有嘅心肌炎嘅副作用呢，你一定要大規模使用呢，你然後先至呢能夠確立到嘅。所以呢其實入面呢，如果你而家睇入面即係話兩個平台喺過往嘅所謂使用嘅數據嚟講咧，如果你講個安全性考慮咧，就肯定咧就話嗰個對個心肌炎嚟講咧，滅活疫苗係比較安全噶啦。咁、只不過咧就話而家因為咧佢科興似乎佢決定咗要等到佢喺呢啲中東啊其他地方第三期數據到十月先有機會推翻嚟咧。咁其實如果能夠早少少咧，俾嗰啲嘅家長多個選擇咧，呢、這個亦都係一件好事嚟，因為咧。始終咧就係話係嗰個心肌炎係一啲嘅十幾歲嘅年青人，尤其是男性咧，佢嗰個相對風險係比較大，個中長期嘅影響我哋唔能夠絕對把握啦。間中都有啲嘅運動之後嘅嚴重個案，好似有一個譬如話係即係話要去到譬如話係有問題喺新加坡咁，有一個譬如話係去到即係話係需要急救啊，咁而家仲即係話而家係康復緊啦。雖然有一個譬如好嚴重嘅個案，咁呢啲其實話。佢嗰個風險其實就唔係話特別高，只不過咧話如果用一個喺個人群廣泛使用嘅疫苗咧、我哋係有責任去睇有冇啲更加安全選擇。而實際上喺理論上咧，一啲嘅蛋白分子嘅一啲嘅一啲嘅疫苗啦，一啲嘅疫苗同埋一啲嘅滅活疫苗咧。佢喺呢方面嘅風險咧，應該係相對咧係比較低，尤其是咧當我哋如果第日考慮。要個疫苗喺個風土個俾個病毒演變成風土化啦，個疫苗要重新喺人群度使用嗰時候咧，我諗始終核酸疫苗佢都要處理咗呢個心肌炎嗰個副作用嘅頻率，因為如果你喺一個大型嘅大流行度咧，你可以接受呢啲咁嘅，譬如話係都唔係話太普遍，即係都係叫相對罕有嘅風險啦，因為你要控制個疫情。但調翻轉頭咧，當你風土化之後咧。如果而家個喺譬如話啲年青人就男性發生嘅比例咧、作為一個風土化使用嘅疫苗咧、可能我哋真係要考有冇其他更加安全嘅選擇。 好啊，多謝曬梁志超醫生啊，咁就都解釋得好詳盡啦、不過楊立滿就睇嚟真係。 抗疫呢場嘅戰爭咧，係真係一個好漫長，同埋咧，真係要咧係有啲嘢咧係即係因應個時間咧而有啲調節。尤其是呢個真係好基於科學嘅啲研究咧咁、所以咧就見到譬如頭先都講啦，即係有唔同嘅變種病毒出現，又開始要有唔同嘅抗疫嘅策略啦。譬如話頭先講即係疫苗咧，即係可能見到有即係其實都要阿梁志超醫生都有講啦。即係雖然其實即係伏必泰對於少年人嗰個心肌炎嘅影響咧，其實係比較罕見嘅嚇、不過如果有個更加好嘅，是不是又要研究一下呢？咁所以而家即係政府不斷咁都喺度希望都鼓勵啲學生啦，中學生去到打疫苗嘅時候，咁其實可能大家又要有一刻呢就停一停低反思一下、其實而家打嗰次疫苗係咪對少年人嚟講係最好，或者有冇其他更加好嘅選擇呢？可能都係有時候耐唔時都要即係停一停反思一下而家嘅抗疫策略係點喎。 應該嘅係。不過聽梁醫生講呢，似乎就而家政府話要將嗰個打疫苗嘅年紀即係降低去到12歲呢，呢樣嘢似乎都未需要叫停住，係咪？即係似乎都未有好多數據话呢个又系唔安全嘅，咁我哋即管拭目以待咯。 好啊，咁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讲讲中地嘅问题。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eal again。上一集咧，我哋讲到咧 worth 呢个字，佢嘅尾音系 th 音。咁啊，我哋用到个例子就是、worth a lot of money 咧，就值好多钱。萧叔想同大家练习咧一个字尾嘅尾音楞埋后面嗰个字，如果系响音开头系点样读？譬如我话呢、这个句子 ，I think it is worth a lot of money， 就系我谂咧呢样嘢应该都系值好多钱嘅。听一次，慢慢听一次 ，I think it is worth a lot of money。通常我哋讲嘢讲得快嘅时候，我哋每一个音都会连埋一齐。而呢句咧系一个几好嘅例子，因为咧有好多字嘅字尾有个 consonant 啦，楞埋后面嗰个字咧系一个响音 a i u 开头嘅。听住 ，I think 同 it 咧中间个 k 音会楞埋 ，I think it 同 is 中间亦都系楞埋，所以我就冇 it is 嘅，我就 it is 或者 it's 啦，再简啲。So I think it is, I think it is, I think it is。OK， 跟住 worth 完之后多个 r、我就会 worth a lot of 咧，楞埋 lot to 练习。I think it is worth a lot of money， 慢嘅，听多次。I think it is worth a lot of money， 快嘅。I think it is worth a lot of money， I think it is worth a lot of money， 咁咧听落去咧就会自然。好啦，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19啦，继续有陆宇光同埋杨立门喺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呢度。杨立门啊，呢个时间想同大家讲讲中地啦吓。嗱、中地咧本身系即系我谂过去一段时间咧，近年啦、大家都经常听到，因为喺呢个土地运用嘅问题上面咧，大家都想啊，会唔会可以更加有效咁去运用中地咧吓、中地就系一啲即系本来系农地嚟嘅，咁但系做紧唔同嘅一啲工业活动，譬如话系一啲嘅回收场啊、物流啊、储存一啲嘅物品啊、机器啊等等呢啲嘅土地啦、咁大家都想打呢个中地嘅主意，咁但系咧、就政府经常都提醒大家咧，即系其实嗰度有好多嘅唔同嘅作业嘅营运者喺度吓，咁、要去用呢啲嘅地嘅时候咧，亦都要考虑咧嗰啲行业咧，即系究竟拎去边咧咁，咁、但系咧就近排咧就有一啲嘅环保组织啦，咁都去睇睇究竟呢啲中地其实系做紧乜嘢嘅咧，即系所谓嘅作业系乜嘢嘅作业咧，有冇 違反一啲嘅香港嘅法例法規嘅咧？咁同埋有冇對於環境造成影響咧？嗱，今日咧環保組織綠色和平咧就發表咗一個嘅報告啊，咁佢哋咧就係查咗一啲喺新界嘅一啲棕地啦嚇，咁就發現咧最少有35塊嘅棕地咧係有啲嘅工場係懷疑涉及一啲嘅違規作業。包括就涉及处理电子垃圾、五金废料、其他地方的所谓洋垃圾等等。总面积就是超过20公顷。有些的作业就更加是涉嫌违反法例去到发展。还有就非法占用官地和入侵一些绿化地带。我们都见到就有些传媒去到跟进影响那些的、所谓垃圾山有多大。咁見到哇，有啲真係好高啊！咁啊，有啲嘅其中最大個幅咧，就喺下村嘅雞白嶺路，佔地咧就係7.7公頃，積存咗9座嘅垃圾山，每座係高5至8米嘅。咁涉及一啲嘅鋁廢料啊！嚇，楊立門頭先我哋都睇咗啲嘅電視新聞片段，都幾震撼啊！個畫面嚇， 淋到好高啊！真係好似一座山咁嚇。咁當然嗰座係咪真係全部係？唔值錢嘅廢料亦都未必啦，都係可能係可以運出去外國啊，或者係再回收啊等等咧，都會有一個經濟嘅價值嘅。咁因此佢先至唔會話抌曬去堆填區啦，都仲係要揾個地方咧，非法地啦，或者嚇要儲存住先咁樣，等佢點樣脱手啊咁樣。即係呢個問題咧，其實煩擾咗政府好耐㗎啦，因為新界嘅地啦，唔淨止農地添啦，我諗有好多唔同嘅地咧，都會用作係即係我哋界定嘅為棕地啦，即係話未曾真係可以用得嚟起樓嘅地啦嚇。咁不嬲都係有一個好似貓捉老鼠咁嘅遊戲㗎啦，即係政府有不同嘅部門去根據不同嘅條例咧，係去規管住呢啲土地嘅，譬如地契就是、即係地政署啦。咁如果規劃用途就係規劃署啦，嚇。咁如果嗰、那個用途係涉及污染嘅嚇，咁就會係環保署即係去執法。咁變咗咧，就好多時係要幾個部門好多溝通先至可以去做。咁亦都有一個問題就係人手唔係好夠嘅，即係政府嚟講嚇。咁所以好多時都係有人投訴啦，咁先至即係可以去做咯。如果冇嘅咧，就真係要排隊啊，都唔知等到幾時。 係咁，但係即係究竟呢啲嘅棕地啊，究竟係呢啲嘅作業啊，或者係堆放呢啲嘅，譬如係唔同嘅金屬廢料啊，究竟係違反咗啲乜嘢嘅法規咧？咁而即係個情況係存在咗幾耐？係咪真係冇呢個政府部門去到執法咧？咁咁同埋造成啲咩污染咧？不如都請嚟負責調查嘅綠色和平嘅代表同我哋傾下啦。 好啊！ 嗱，我哋電話18723111啊。咁如果各位聽眾都係有留意到新界地區咧有一啲咁嘅棕地出現啲咁樣嘅堆放垃圾嘅情況咧嚇，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就有負責調查嘅綠色和平項目主任陳可純。陳可純你好。 好，主持好。 先再講多次啦，剛才我們就講了最誇張的一個的雞白嶺的地方，就是有即是 很高的垃圾山。那你們總體的那個發現是怎樣呢？其實 是啊，咁啊，垃圾山啊，当然系最震撼啦，同埋一个新嘅现象。咁但系其实咧，仲有两样嘢咧，我哋平时都即系其实我谂大家都一定会听过噶啦。咁仲有第二，我哋叫做乱第二个乱象，咁就系一啲非法嘅电子拆垃圾拆解场啊。咁去到咧就系、是、其实都好山寨嘅，有个铁皮屋咁啊遮住太阳俾啲工人做嘢。咁但系佢就拆完之后，即系礼手将啲LCD mon 啊，又或者系一啲电子嘅滑板车啊，咁就劈去一个露天嘅位置就暂存咁样。咁佢哋就其实就系一路喺度拆紧啲电子零件出嚟，咁啊再分类啦。咁分类完之后咧，就将卖到钱嘅咁就再卖去好可能系出口，咁就卖去其他地方就逃离咯。咁呢個就係、是、其實廿年前都已經開始有人講話恐龍坑啊、平斜啊嗰帶有好多呢啲咁樣嘅非法電子垃圾拆解場嘅。咁但係時至今日咧，我哋又發覺佢唔單止係話式微啦，或者係有壓制啦，咁甚至係越做越大添。咁呢個就係其中一個即係亂象就未解決同埋更加嚴重嘅問題啦。 係咪仲有第三個亂象咧？咁啊？ 是啊，咁我仲有第三個咧，就係呢啲咁樣嘅拆解場，咁我哋以為咁啊加強執法，咁啊檢控咗、清空咗，咁就係咪一天都光曬咧？咁我哋就揾到有另一個，就係已經清空咗。 嘅電子垃圾拆解場，咁佢我哋睇翻即係多方面嘅資料啦，咁佢嘅面積咧就好大嘅，有成差唔多2公頃，咁佢喺2017年咧就已經清空咗，咁就一路都冇其他人去租用噶啦。咁但係咧，我哋2021年7月去到即係4年啦，清空咗足足4年，去到都成個2公頃嘅地咧，全部都係啲電子廢物嘅碎片啊、殘渣啊咁樣，咁就即係走咗就冇人清理。咁呢個都反映咗一個問題，就係原來檢控咗都唔係一個話一天都乾曬嘅做法，而係政府點樣可以有成個中地嘅政策，唔係由佢喺度曬太陽或者毒害啲地方嘅，而係有空地嘅時候點樣可以真係攞翻嚟發展啊、規劃啊，或者做各樣嘅，即係配合翻成個香港嘅政策，咁等大家即係可以解決到我哋嘅燃眉之急，就係住屋問題，就唔使下下都。开山砌石啊，要明日大屿啊，或者要学搞湿地啊，等等咯。 系啊，嗱，我哋其实都有问过有关部门，即系攞佢哋嘅回应啦。咁环保处啦，或者规划处啦，地政处都有回复嘅。咁都系话不同你见到嘅问题嘅地方咧，佢哋都有跟进，因为佢哋都收到有啲投诉，咁亦都有啲话已经系检控紧啊，或者系调查紧啊，咁样即系立咗案噶啦，似乎。咁咁你觉得其实个问题出在边度啦？佢哋政府部门都喺度做紧嘢啦，咁系咪真系佢做唔到嘅咧？抑或系佢根本揾唔到个业主，或者你整咗个告示出嚟都冇人理嘅咧？咁样系咪长期都系呢一个问题咧？你估？ 係啊，咁啊，即係首先第一樣就係、是，做緊嘢，咁但係要做幾耐咧？咁呢個都係一個我哋會存疑嘅位啦。咁因為其實有其中一個就係喺恐龍坑嘅電子垃圾拆解場，咁喺2018年嘅時候，其實我哋都已經有揭發過㗎啦。咁佢當時做緊嘢，幾乎同今日係一模一樣，都係喺同一個位、同一個手法拆緊啲 LCD mon 嘅。咁但係時至今日，環保署都仍然搜證緊，咁啊考慮緊檢唔檢控。咁所以呢樣嘢咧，我哋都好，我哋係做緊嘢，咁但係幾時先？咁呢個就係第一個疑問啦。咁但係再深層，即係再根本性啲嘅問題，就係、是、其實檢控或者呢啲我哋叫做零星嘅檢控啊，或者執法，係咪真係有足夠嘅阻嚇力咧？咁因為其實呢啲咁樣嘅檢控啦，我哋睇翻個首先真係會檢控嘅數字咧係好少嘅。咁即係講緊一年咧，可能都係一啲單位或者係十零咁樣嘅數字嘅啫。咁相對於成個場嘅即係嗰個數字啦，咁根本就係不符正比，即係香港根本係冇可能得十幾個呢啲場。我哋就都淨係咁樣揾咗兩個月都揾咗30多個啦。咁同埋另一樣嘢咧，就係、是、其實佢嘅罰則咧係個阻嚇力係非常之少，可以話係無牙老虎咁滯。佢哋多數就係罰幾千至到幾萬蚊啦。咁相對起佢哋其實嗰、那個講緊係億聲嘅利潤咧，根本就係唔成正比，或者係完全冇阻嚇力咯。咁啊變咗其實好多嘅作業者都可以即係願意去承擔呢個風險啦，又或者甚至佢哋唔驚咯。咁、 okay, 再者係啦，係啦。咁啊，系咯，系咯。 我想问翻转头咧，就系、是、其实呢啲嘅处理电子废料嘅拆解场咧，其实系违反咗咩规例咧？以我理解，系咪真系因为咧，就系而家嘅4-1嘅政策咧，其实要有指定嘅营运商去到处理呢啲嘅电器嘅拆解？咁如果呢啲嘅场系咪基本上你喺中地发现嘅都系违法定系点嘅咧？ 係啊，因為就其實應該係有兩條條例嘅。首先就係所謂受規管嘅電器啦，咁就係廢物處置條例。咁呢個就係4-1啦。其實即係俗稱咁4-1就係雪櫃啊、冷氣機啊、電腦啊等等。咁所有人基本上咧就如果你係要回收啊、拆解，都係要攞牌嘅。咁第二樣有可能就係非4-1嘅電器，咁但係佢哋裡面含有一啲有毒嘅電子零件，譬如係一啲有重金屬嘅電腦板啊，或者係有水銀嘅 mon 啊等等。咁呢啲就係4-1以外嘅，咁佢就受另一條條例，就係、是、化學處置條例。咁呢兩樣咧都同樣係要同環保署申請個牌照先至可以合法地營運嘅。咁但係我哋去到嗰啲場啦，就係 100% 全部都係未有持牌嘅。咁所以就係好明顯就係唔使問都知道係即係好大可能係涉嫌違法噶啦。咁係咯，就係、是、呢個狀況咯。 阿陳可成，因為我哋就嚟聽7:30嘅新聞啦、不如就新聞之後再同你傾多兩句下。 好啊，好啊， 唔該曬。我哋同綠色和平嘅代表傾緊啦，咁、我哋就討論緊佢哋嘅調查，就係話發現好多中地咧有呢啲咁嘅違規作業嘅情況。大家有冇呢個發現咧？歡迎打嚟18723111。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初步确诊输入个案，病人带有 L452R 变异病毒株。呢名女患者喺8月15号至到24号身在本港，政府将佢居住嘅将军澳日出康城领都二座列作受限区域，居民需要喺听日凌晨一点前接受强检。政府目标系明早约七点完成行动。呢名42岁女患者5月喺本港接种两剂伏必泰疫苗，8月底前往美国，寻日乘搭 CX883 航班返港，抵港时冇病征，在机场病毒检测呈初步阳性。日出康城领都二座所有住客需要在个案公布当日计起第3、7、12、19日强制检测。女患者曾经在红磡文乐街富高工业中心 A 座8楼07室工作，最后上班日期是上月20号。他工作处所和在潜伏期到过的地点亦需纳入强检公告。警方拘捕三名男子，涉嫌同6月25号在旺角发生的谋杀案有关，案中名27岁男子死亡。三名被捕男子由21到22岁，警方在红磡区拘捕他们，正被扣查。警方说就有关案件早前已经拘捕另外11男2女，其中两名分别21和28岁男子已被暂控合共一项谋杀罪，6男1女年龄介乎22到29岁已被暂控合共一项谋杀罪，一名24岁男子就已被控以一项意图伤人罪，其余三人获准保释候查。绿色和平研究本港棕地上怀疑非法作业问题，辨别出最少35个棕地上的工场怀疑部分涉及非法处理电子垃圾、五金废料、洋垃圾等，总面积超过20公顷，部分更加涉嫌非法占用官地、入侵绿化地带等。最大规模的一个位于元朗下村鸡白岭路，有9座堆积废料的垃圾山，当中有土壤样本被验出含有重金属，绿色和平说会对附近居民造成健康威胁。规划署指部分土地相关规划许可已届满或及被撤销，如有足够证据会采取执管行动。地政总署表示下村鸡白岭路附近土地部分土地在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第一期工程范围内，涉及的私人土地已复归政府，经营者要在今个月底迁出，如发现有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会采取土地管制行动。环保署说已向6个储存场地发出空气污染消减通知，要求完整遮盖储存物料堆。支联会说明天下午会到警察总部向警务处处长递交信件，交代拒绝向国安处提交资料的原因。支联会说提交的信件内容只会涉及拒绝向国安处提交资料的原因。支联会昨天开记者会强烈否认是外国代理人，表明不会向警方国安处提交任何资料，质疑警方并没有提出理据是滥权和不合理。常委会亦都决定将解散议案交由本月25号召开的特别会员大会表决。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周末期间骤雨较多，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清水湾道牛池湾一带的交通。之前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在牛池湾街市对开就发生过意外事故。而家意外清一场，不过都是很多车的。龙尾去到龙翔道近住天马苑的。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之前近住牛池湾街市对开的意外事故就清一场的了。咁但是多车啦，龙翔道的龙尾就去到天马苑。清水湾道下行近住彩虹交汇处呢而家都是比较多车啲嘅，仲有就系太子道东啦，都受影响啊。太子道东东行线去观塘方向，咁啊近住呢个彩虹交汇处，亦都系多车嘅。慢车个龙尾去到太子道东油站。 隧道方面呢，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飞林明道，西行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同埋尖沙咀线而家交通就回复畅顺噶。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嘅龙尾喺沙福道，龙翔道嘅龙尾近天马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九龙入口嘅龙尾喺伟发道。新界方面咧，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仲系多车噶，去上水粉岭方向由沙田乡事会路一路去到美林村段都仲系比较繁忙嘅，而屯门公路去元朗咧，近住屯门市中心新墟段咧，亦都系多车。至于晚间工程方面咧，早少少提大家啦，油麻地嘅金粟街咧，今晚有工程嘅，今晚11点去到凌晨嘅1点30分，金粟街东行线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上海街至庙街嗰段咧，会临时封闭嘅。今晚金粟街有工程嘅，咁啊，稍后咧会有啲封路措施。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马路咧唔系赛道啊，唔系斗快嘅地方，安全先至系最紧要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全新一辑与 CEO 对话， 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中文大学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合办， 9月12日星期日起， 请嚟不同界别嘅领袖， 佢哋包括 有利集团有限公司副主席黄天祥， 雀巢香港有限公司总经理钟美玲， 数码港主席林嘉礼， 香港社会服务联会主席陈志思， 与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自由風，自由風呢個時間咧就傾緊咧，就係環保組織綠色和平咧就做咗個調查，就發現咧係最少有35幅嘅宗地咧係出現咗一啲嘅違規作業啊，咁涉及咧更加有啲係講緊有啲嘅垃圾山出現咗啦，咁有啲係一啲嘅金屬嘅廢料啦，亦都有一啲嘅非法嘅電子零件嘅拆解場啊。咁我哋繼續請翻咧就係綠色和平出嚟同我哋傾先，有綠色和平項目主任陳海純。啊，陈可常你好， 系 ，hello 你好， 系，不如都讲下咧，其实呢啲嘅，譬如系头先讲嘅垃圾山又好，废料嘅拆解场又好，其实对于环境嘅影响有几大 啊？系啊，咁譬如系垃圾山啦，就去我哋其实咧嚟到好远咧，都已经见到佢每一次想冧高嗰啲废料嘅时候咧，哇，都尘土飞扬，即系呢黄色嘅粉尘就飞晒出嚟嘅。咁當中就固之人係會有垃圾嘅粉塵啦，咁但我哋就更加擔心，就係因為佢係當中係會涉及一啲破碎咗嘅金屬噶嘛，咁所以佢分分鐘就係會有金屬嘅粉塵，咁就會隨風飄揚，咁就吹到去周圍附近嘅一帶咯。咁我哋睇翻啦，就係喺下村流浮山嗰帶咧，最近嘅民居都係距離300米左右嘅啫，咁所以分分鐘可能啲居民打開窗都唔使出門口，都已經會受到威脅咯。咁同埋另一方面啦，就係、是、我哋都有將附近嘅泥土樣本咯去化驗嘅，就睇下佢嘅重金屬含量有冇超標。咁我哋攞咗4個喺垃圾山附近就攞咗4個樣本，咁當中有2個咧嘅銅同埋砷都係有超出咗荷蘭嘅標準。咁所以呢樣嘢呢我哋都比較擔心啦，咁就係土壤嘅標準，咁固之然就會隨雨水呀，咁就會擴散到更加大嘅地面啦，咁但係仲有一個可能性，就係如果係落雨嘅時候呢，佢就嗰啲金屬就會隨住嗰個泥土咁就一路去落到去地下水啦，咁嗰個擴散就甚至係會去到更加遠添囉。 嗯， 咁唔知附近啲居民有冇留意到呢个问题，亦或者佢哋有冇投即系提出个咩投诉？咁你哋知唔知啊？ 我哋都有睇即係喺附近啦，就係訪問下啲居民，咁佢哋都表示話其中一樣嘢就係話假日呢佢哋都仍然喺呢貨車出出咁轉，同埋都會開機，咁就都會噪音都非常之犀利啦。咁我哋呢樣嘢呢都睇返嗰個城規會嘅規劃許可啦，咁佢同一個場地佢之前批出嘅許可呢都係有提到，其實如果係運作嘅話呢，佢哋星期六日嗰個運作時間就限制得非常之短嘅，咁就絕對唔係好似居民咁話凌晨兩點都可以開機囉，咁所以噪音對於居民嚟講係其中一個比較大嘅問題囉。 咁你哋有冇又接觸過啲有關嘅部門，去同佢哋詳細了解佢哋即係執法方面遇到啲咩，有啲咩問題，有啲咩難處啊咁樣咧？ 我哋都有去去信去問政府嘅相關部門嘅，咁就暫時我哋見到嘅回覆都係報紙上面得翻嚟嘅回覆啦。咁但係其實都唔使佢哋即係都一個可以好直接想像得到究竟嗰個執法嘅問題喺邊。咁一來嗰個地就係非常之大啦，咁有2000公頃，咁如果你係冇一個比較整全或者係行之有效嘅方法去即係規管住呢啲咁樣嘅宗地。咁就变咗有人投诉先至去執法，咁一来你投诉得嚟我去睇嘅时候嗰、那个状况已经同投诉嘅时候唔同啦，咁佢又会執法唔到，咁二嚟就係佢哋其实嗰个营运呢都转手转得好快嘅，有可能係即係所谓嘅一货货嘅货物，一季季嘅货物，咁就呢一季做完之后佢就会執笠㗎啦，咁到有下一季嘅时候佢先搬去另一个宗地度继续去做。咁呢样嘢我哋即係嗰个转手转得好快喺我哋个报告都见到啦，咁就係我哋做嘅时候呢就发觉有啲场虽然係做咗好耐嘅，咁但係呢场呢都係2020年左右呢都係由直批咁就变做咗一个新嘅宗地，然之后2020年就变咗做一个电子嘅立法拆解场，咁就变咗呢啲都见到佢哋即係嗰個擴展啦，又或者係周圍好似遊擊式嘅作業都非常之嚴，即係都非常之普遍咯。 係，好啊，唔該曬陳可純，多謝你啊。 好，謝謝 陳可臣咧就係綠色和平嘅項目主任嚟噶。咁頭先我哋都講啦，就就住今次綠色和平嘅報告都有向相關嘅部門查詢嘅。咁其中咧環保署就話咧，就住嗰啲垃圾山啊或者電子拆解場咧，咁就過往三年收到32宗投訴，咁啊已經咧就係有一直係巡查緊噶啦。咁亦即都就住一啲嘅儲存場地咧，發出咗一啲嘅空氣污染消減通知。而嗰個嘅電子零件拆解場咧係有涉嫌違法嘅情況噶，咁啊，署方係收集緊證據同埋考慮相應嘅執法行動噶。咁至於譬如頭先講話有啲地方係可能違反一啲嘅規劃嘅規定嘅時候咧，規劃署就話咧就有啲嘅地帶咧就係有啲嘅規劃許可已經係屆滿同埋被撤銷啦。咁署方會跟進嘅，如果有證據嘅話咧，會做一啲嘅執法行動啦。咁至於譬如話係有啲嘅私人土地嘅問題，可能係霸佔官地嘅問題啦。咁地政總署就話咧就係一啲涉及嘅私人土地咧已經是复归政府的了，咁而咧有啲嘅业务经营者，头先话即系鸡白岭嗰个问题啦吓，业务经营者嘅迁出限期咧系今个月底，政府已经通知咗相关嘅人士。不过咧就头先都听绿色和平佢哋讲啦，即系其实都呢啲嘅执法行动其实都讲咗好多年噶啦，但系个情况好似都冇改善到，咁系可能都要系咪加紧巡查可以解决到咧？ 我谂都系一个老大难嘅问题啦。我谂几方面，即系譬如话嗰个法例本身可能都要修改啦，因为都咁耐啦。咁据我所知就唔系真系修改好多次嘅。咁嗰个罚则亦都唔系好够阻吓性，人手执行嘅人手亦都唔系太足够啦。咁所以我谂最根本可能都需要政府，尤其是而家咁土地咁缺乏咧，真系快啲发展所，即系呢啲宗地吓，等佢唔好再俾有啲人用作呢个非法嘅用途啦。 开明通达，讨论政策。 运动员有梦想，努力不懈地去追梦，最终得到好成绩。香港体育学院里面的运动医学及科学团队相信功不可没。 香港家书有中大医学院矫形外科及创伤学系系主任容树恒。 你们这个团队为了准备今次的奥运会，过去几年间不间断地不停工作，成为大家追逐奥运梦想背后的造梦工厂。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早上9点，香港家书妙语连珠。 喂，一哥，听讲9月6号开始节目有新搞作，你知唔知系咩啊？ 梁礼勤密切期待，期间限定，不是手下留情。 你可唔可以正常啲讲嘢啫？咁究竟有咩新搞作啊？ 期间限定，不是手下留情。 啊，你讲极都系咁样，你而家系咪唔想讲先？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上八时正至十时正，期间限定，不是手下留情。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45啦，继续有陆宇光同埋杨立门喺自由风，自由风呢度啦。杨立门啊，就讲一讲关于动物权益嘅问题啦。近年咧都好似听多咗一啲咧，系可能系一啲动物嘅收容场所咧，出现一啲嘅经营不善啊、环境卫生嘅问题咧，就导致有大量嘅动物系死亡或者即系病咗嘅问题啦。旧年咧亦都出现咗中都几吓人嘅事件啦，就系咧喺深井咧就有30多只动物咧就被从高处就被抛低落嚟啦。咁其中18只咧系死亡咗。咁但系咧就因为律政司咧就决定唔作出起诉吓，最终决定啦吓。咁所以都引嚟好多嘅 时限过咗嘛，好似话。 亦都系唔够证据啦，咁所以都引嚟好多嘅争议。咁但系个问题系，动物佢唔识作工，佢唔识讲嘢噶嘛，会唔会令到好多时呢啲执法问题系变得好困难咧？ 我谂而家嗰个好大嘅问题系嗰个法例本身咧就规管得唔系好足够噶吓。香港嗰个动物权益方面啦吓，系唔系好似其他先进地方咁完备嘅？咁因此就我諗好多民間嘅團體都爭取咗好耐㗎啦，即係希望我哋個法例呢係要完善返，或者就要直情係要引進啲新嘅法例去規管一啲根本冇任何規管嘅嘢嘅。譬如好似呢啲咁嘅動物收容所，呢啲好難規管啦吓。咁另外就係即係譬如約束咁樣，約束我哋其實即係嗰啲法例都好寬鬆嘅，即係香港啲約束。咁所以就變咗，我諗成個社會都我希望可以多啲討論關於呢一方面，去究竟認清邊啲係我哋政府最首先要處理咗嘅問題，然之後從立法啊、執行呢兩方面去做功夫咯。 其實政府咧早前就住修訂呢個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咧係諮詢過嘅，咁亦都提出咗咧話要係訂立一啲譬如係謹慎責任呢啲嘅概念啦嚇。咁但係咧就個立法建議個法案咧一直都未喺即係立法會處理，咁究竟幾時先去做咧？咁呢個都要留待大家去討論或者係再去留意啦。呢個時候咧就請嚟呢一個组织啊，因为佢哋咧就早前做咗一个嘅调查，就睇睇咧就过去6年啊嘅一啲虐待动物嘅案件嘅。咁电话旁边就请嚟香港爱护动物协会嘅调查主任秦美仪啊，秦美仪你好， 系你好，主持人你好， 你好， 不如先请你讲讲你哋嘅调查嘅发现先啦。 咁我讲讲我哋呢个调查咧，其实就系研究咗喺2013年至到2019年7年间嘅335宗由警方列为怀疑虐待动物同埋向爱护动物协会求助嘅案件啦。咁我哋喺呢335宗案件里面睇到咧，系以虐待动物造成动物身体创伤嘅个案系最多嘅，系占其中嘅118宗。其中咧有 30% 咧就導致咗動物嘅死亡嘅，118宗嘅案件裏面咧係有63宗由警方調查之後提出檢控嘅。 其實檢控嗰個嘅數字又如何咧？其實係你覺得係咪理想咧？係咪即係咪都有啲案件都比較難檢控？係咪有咁嘅情況？ 是没错的，因为有很多案件可能根本没办法去找到那个犯案者是哪位啦。有些案件可能是有关于证据不足方面啦。有些案件可能就在时限，即是检控时限内未能够找到足够的证据咁样咯。 是。咁你見到又見到，譬如話係我哋頭先講啦，即係有啲嘅動物收容所咧，近期都有啲新聞咧，就出現咗啲嘅問題啊。咁你哋又發現到啲乜嘢？ 喺動物收容所方面咧，咁我哋就將呢一類型嘅案件就歸納咗落去疏忽照顧嘅個案方面啦。 咁主要係涉及咗飼養者佢哋有財政嘅困難啦。咁通常都會伴隨埋有一啲關係上嘅問題啊，或者係家庭問題嘅。咁樣呢一啲人士咧就未能夠提供食物，而將佢哋棄置咗喺私人嘅地方啦，又或者係收容所裏面啦。咁收容所嗰啲多數咧都會係牽涉咗狗隻啦。咁樣其中有兩單個案係比較嚴重㗎。咁樣有一單呢係接收咗超過100隻狗隻啦，但係最尾就冇能力照顧啦。咁另一單呢都係接近100隻狗隻嘅案件呢，咁樣就係養成咗99嘅慘劇添㗎。 我想知道呢啲所謂動物收容所呢，而家係根据哪个条例去规管他们的？你因为他们使不使领牌啊？他们有关的人员是不是要有些什么资历的要求啊？等等的东西，现在 我们不是太明白，就是这个行业那个运作，你可不可以向我们解释一下呢？ 其实暂时都没有一个专登是针对动物收容所而订立的规管的法例嘅，咁样但系咧，用呢个 cat 139咧，其实都系可以去某程度上规管到呢啲动物收容所噶。 cat 139即系咩嘢？ 但系唔好意思啊，等等啊。 或者我哋都請你再講下啦。咁其實即係而家你哋嘅調查都發現咗一啲咧，即係譬如虐待動物嘅個案之中咧，咁其實當中有冇啲咩特徵咧？譬如話係咪好多都係由佢哋嘅主人啦、或者負責人去造成嘅咧？又或者係一啲嘅家人啊，或者鄰居嘅動物，即係一啲或者家人或者鄰居係造成嘅咧？咁係咪都有啲咁樣嘅發現啊？ 是啊，其实好多案件里面呢都发觉到是由主人啦，又或者是主人的家人去做这些对动物造成这些伤害的。咁有占有 38% 的案件的。咁其中有 24% 的案件呢是家庭的成员针对其他家庭成员的宠物啦，又或者是针对了邻居的动物的。 有几多系弃置即系宠物嘅咧？有时有啲人，譬如移民啦，咁样唔想理嗰啲动物啦，咁就怎抌咗佢去街，或者系抌咗去收容所，或者甚至抌咗屋企咁。咁有多唔多咧？呢啲个案 其实都多噶。咁样喺呢一啲咁嘅疏忽案件里面啦，咁譬如系我哋研究嘅335宗里面，系有102宗呢一疏忽嘅類型嘅個案嘅，咁其中有 27% 嘅個案係甚至導致咗動物嘅死亡啦。咁而102宗裡面咧，係有61宗係經過警方調查之後提出咗檢控嘅。咁喺呢一啲疏忽個案裡面係。唔好意思，你刚刚问嗰个问题系 嗰、那个系真系有啲人去移民嘅时候咧，佢都唔知点样处置， 哦、 即系佢哋个宠物，咁就咁抌咗佢喺街啊，或者抌咗佢喺收容所啊，咁样系咪都有呢啲？ 系咁，如果系关于呢、這个，究竟最近可能香港有嘅移民潮、有冇影响咗呢个动物嘅被遗弃嘅数字咧？咁、其实我哋的确系有睇到有个查询有关于放弃动物嘅上升趋势嘅。咁咧喺今年嘅头七个月，因为移民而放弃动物嘅个案咧，系比上年一同年增长咗77% 嘅。咁但系即系始终我哋唔系单一嘅机构接收啲动物啦，咁所以实质上全部嘅数字我哋都未必系清楚啦。 咁咪佢查询亲你就要帮佢收容嘅咧？即系佢话我唔养啦咁。 哦，其实佢哋有啲就系希望可以唔养啦，咁但系我哋都注意到系有啲动物嘅主人啦，佢哋系想睇下点样可以出口到佢哋嘅宠物啦、 即系带埋佢。 咁佢哋会查询埋，譬如系植入ISO 晶片啊，亦都会睇下可唔可以提早注射到狂犬病嘅疫苗增强剂啦，同埋做狂犬病血清测试啦，同埋健康证明啦。所以其实有一啲主人咧都系希望带宠物一齐去移民噶。 嗱，其實你哋做調查有咁多嘅發現啦，其實有冇啲乜嘢嘅建議咧？因為大家都關注住咧，就現行嘅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咧，就已經過時啦，即係好耐都冇修訂啦。其實政府就有個即係立法嘅建議咧，就提出過，咁但係就未有咩進展。你哋個認唔認同政府嘅立法嘅方向咧？咁你覺得乜嘢先至可以最有效去打擊到呢啲嘅虐待動物嘅事件咧？ 其實我哋就住我哋嘅調查結果，我哋係有提出咗十項啦，去支持對而家保護動物嘅法例進行重大嘅改革嘅建議嘅。咁樣一係我喺度簡略咁講講呢十項嘅建議，包括係咁樣咧。第一樣就係引入規管對動物履行謹慎責任嘅法例啦。其實就要求動物主人為佢哋提供一個積極嘅福利嘅。第二樣就係立法規管動物收容所啦。第三樣是立法規管美容院和動物訓練院，以及加強對動物寄養設施的監管。第四樣是提前釋放動物，並且要考慮到對這些動物的護理費用的新權力。第五樣是立法防止動物的毒害。第六樣是完善規管使用動物捕捉器和殘酷裝置的規定。第七樣是成立有關容許動物從高處墮下的法例。第八樣是有關不必要地殘割動物的新禁令。第九樣是有關無許可證進行慈悲放生動物的新禁令。還有第十樣是授權有經驗的人士去協助漁護署和警方執行這個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裡面的新權力。 關於第一點咧，即係話希望都引入對於動物嘅謹慎責任啦。其實係咪就係政府而家個立法方向，或者嗰個謹慎責任？你同埋港大法律學院嗰個理解又係咪係點樣嘅咧？ 其實政府佢哋係好歡迎我哋呢個認為應該引入謹慎責任嘅呢個建議噶。咁我哋對於謹慎責任係咩咧？其實我哋認為首先就係、是。好多人佢哋會認為自己對待動物嘅方式唔足以去違反法例就已經係足夠啦，咁我哋就唔認同嘅。即係譬如係有啲動物係需要一啲適當嘅地方啊，又或者係適當嘅照顧，而未必係去到觸犯法例嘅嗰個門檻啦。但係就住利用呢個謹慎責任嘅法例咧，其實係應該要規管埋呢一啲動物主人。是去想埋究竟呢啲動物佢哋點有啲咩福利先可以令佢哋有一個值得生活嘅一個佢哋嘅生命咯。 有冇啲例子可以講下？即係主人冇做到啲乜嘢，咁就可能係觸犯到呢個謹慎責任嘅問題啦。就可能會喺新嘅你哋嘅立法建議底下，會可能係觸犯法例啦。咁咧， 咁我哋嘅即係我哋呢一個研究嘅內容裏面都提過其中有一個可能性啦，就係、是、譬如係要需要將動物啦擺喺一啲安全嘅地方。咁有陣時喺香港會出現啲乜嘢比較危險嘅情況，就係將啲動物飼養喺天台啦。咁、可能啲動物有陣時自己其實會唔小心就跌咗落街。咁可能喺啲情況之下咧，嗰、那個主人並冇做任何嘢去主動去虐待一隻動物嘅，但係呢啲可能都要佢哋考慮翻，其實係咪一個謹慎責任嘅存在咯？ 係咪呢啲法例其實外國好多地區都已經有㗎啦？你哋係參考佢哋去建議俾政府嘅係咪？ 係啊，其實謹慎責任喺外國一啲地區都已經係實行緊㗎啦。 即其他的都是其他的 那几个立法方向都是其实你们参照其他地方的经验的，是不是？ 是啊，没错。 咁嗱，但係都有啲人咧就話啊，其實會唔會可以再闊啲，有個所謂動物福利法，咁就唔係淨係跟即係去出事嘅時候先至去執法，而係即係有一個完善啲嘅動物福利嘅保障，咁你哋又點睇咧？ 我哋覺得其實對於呢一類嘅案件，最主要嘅就係需要有盡早嘅介入啦。咁呢一個盡早嘅介入可以由係無論係鄰居啊，又或者係我哋都會希望建議政府係可以安排社會福利處去制定一啲程序去監管住一啲飼養好多動物嘅家庭啊。 好，時間關係啦，或者 盡早介入到咯。 嗯，好啊，盡早介入啊，咁我哋時間關係咧，同你傾到呢度啦，多謝你嚇。咁就係香港愛護動物協會嘅調查主任秦美儀啊，而今日嘅節目時間亦都嚟到呢度啦，拜拜。 好